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鄭兼涵。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我唔係卓佳佳，我係 Oscar Lai， 我係學文思潮黎文樂，歡迎大家收聽花生台。 哈米莫和多克莫奈谢凯，欢迎来到火烧万世桥的世界。就算你讨厌火烧万世桥，都唔好讨厌我，我是周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在2015年11月23号苹果日报的报道，等我引述一下张杰平讲的说话先。喂，原来起码你在这间公司做，他跟月老板同员工讲，至少3至5年都不用担心钱，公司会慢慢寻找搵钱的方法。喂，大佬，呢句说话你讲句我真係听，我真係信㗎，大佬。但係3至5年，而家係2017年，2年之后咁快实现呢句说话。啊，即係呢一样嘢大家又冇办法唔能够而家攞出嚟 recall 一下喎，係咪？咁即係当然，当你投资一样1年使3000万嘅生意，2年即係5、6千万咁计。老老实实抌得咁多钱，你觉得 margin 系咪好高呢？你唔同攞5、6千万炒楼，你一年望佢升 10%， 你真係有 return 返嚟。问题就係话你 return 都係 return， 即係你係5、6千万嘅 10% 啫。几时先赚返你抌落去嗰啲钱？而你唔攞呢笔钱走去炒楼，喂，楼跌咗仲有堆砖头喺度啊。而你唔撚攞呢笔钱去炒楼，你攞笔钱去办报纸，嗰啲钱呢出俾人人工呢冇咗冇咗㗎啦。你冇 infrastructure 喺度㗎。你 infrastructure 就係买咗好撚多字喺个 database 度。咁你有几多1T、2T、10T、20T? 你噏啦，係咪你5、6千万买得 hard disk 翻屋企啊。搞门咁嘅媒体生意呢，从来都唔系一个短视嘅决定嚟，系一个长，即系一个长远作战目标嚟嘅。所以好多时做传媒生意嘅人唔系自在佢使几多钱，而佢只系自在自己喺呢个社会里面有冇影响力。当你一个人准备抌5、6千万落喺一个冇 return 嘅行业里面，佢梗系想非常之有影响力啦。问题就是说你会给几多时间这一班人这么 professional 的新闻工作者去经营这个影响力回来。而好老实说，我又不觉得端传媒在香港非常之有影响力。即当然他的报道是有个质素，亦都做很多专题，做得很深入，即是媒体 的生态改变了。从前大家在报纸在新闻台看到的东西是最大的东西，但反为现在的网媒众新闻啊、零一啊，他会报一些很细的东西，报一些很 local 有人情味的东西。即这样东西是，即我觉得这两年传媒生态最大的改变咯。那当你发觉你自己用5、6千万去投资一个影响力返嚟，个影响力系唔存在，又或者发觉短期之内系唔能够达到你嘅 expectation 嘅时候，咁就点呀？斩缆啦，山水喉啦。当你一个编采部由90个人慢慢剁啲前线啲记者呀、摄记呀、剁啲IT 呀，可能转去印度度做呀，你剁剩20个。咁你做新聞嘅人梗係少啦。咁你话佢仲有冇影响力呢？我唔知啦。即係起码好肯定，即係当你而家90人 run 嘅 target， 你都冇辦法去满足个老板所要求嘅影响力嘅时候，你20个人更加做唔到。当你做唔到嘅时候，你个 business model 就要转。第一，佢就唔可能係免费啦，佢可能係收 subscription 啦。 咁点解而家剁剩廿个？咁好可能就系话佢而家 generate 嘅 revenue 就系够用廿个人去挨一段日子吓，咁啊亦蚀又唔会蚀多嘅，咁同当日老萧铲迷迷嗰个讲法一够样系一捻样。咁呢亦都唔坏得佢咩，俾钱嘅永远最大嘅係咪，即係我唔係即係我唔係讲啲咩嘢。咁但係好老实讲，当初咁你雄心壮志要搞呢啲嘢嘅人当然唔係为份报纸呢嘅为影响力啦。咁但係你如果觉得有一刻个影响力係仲係有需要嘅，即係我意思就係话你仲係对权力又或者你觉得你仲有需要去投资啲影响力嘅，五六千万博唔到，一亿博唔博到呢？两亿博唔博到呢？两亿好多咩？唔系好多啫，即系当你而家买一层海船门要六千万，要过亿嘅时候，两层嘅啫，咁又好多唔系好多，即系对一啲做大生意嘅人嚟讲，从来都唔多呢啲钱，系嘛？即系树大招风，一阵讲屌勒索个大富豪都勒索卅亿啊，系嘛？咁你两亿边系钱呢？咁问题就是突然间一个本来对权力欲又或者影响力咁有前瞻性嘅大老板，突然之间佢又觉得唔应该再投资，喂，得一样嘢解释到嘅啫，即系佢借捻咗咯，即系嗰条水啊借捻咗。咁大家都知咧，即系端传媒嘅老细咧，海归派嚟嘅吓，姓萧嘅。问题就系话，咁你当你呢一刻佢唔再投资，即系第一系就佢对权力就冇咗。即系点讲啊？冇咗个野心啦，通常呢样嘢唔会出现嘅。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想讲嗰样嘢啦。突然之间有人觉得系需要影响力喺呢度，即系要喺香港舆论媒介里边攞个影响力。但系而家呢一刻咧系唔需要啦。咁呢样嘢嘅 implication 系乜嘢咧？即系暂时嚟讲我就讲唔到啦。吓、啊，即系因为啲选举过捻晒咯，即系你要做嘅嘢都做捻晒咯。吓、啊，啱啱就系扎正特首选捻完之后。就执捻咗，咁啊，即系未来呢几年系点咧，真系唔知啦。但系，即系我只系想讲一样嘢，网媒兴起同中共对香港媒体嘅操控系绝大关系。咁你话以后有冇媒体再执咧？我唔知啦。即系从前咧系李泽楷曾经何时咧就洽谈过端传媒收购嘅。咁但系你话呢一刻系咪倾得成？即系。turn down 咗啦，即係之前嗰个合作，即係之前嗰个收购就 turn down 咗啦。咁但係你会唔会话而家炒完人李泽楷又会有兴趣又买返做返媒体，因为李泽楷好似而家冇纸媒㗎嘛，咁咪信报啊。咁你而家会唔会就係买到个网上媒体呢？我就唔知啦。咁即係唏嘘係咪，即係你曾经何时觉得应该係百花齐放嘅，但係整下冇一间，整下冇一间。即系我所以我第一个同你已经达做节目嗰时已经讲啦，即系究竟后肥佬礼时代香港系点？即系佢都同我讲嘅肥佬礼嘅，即系短期内咧，即系喺可见嘅将来咧都唔会卖盘嘅，因为即系报纸虽然你话蚀钱啫，最多开源节流就唔会蚀入肉，唔会死嘅。佢卖咗台湾五大堆资产咧，其实系够挨好耐嘅，所以肥佬礼咧系冇需要卖香港苹果。咁啊。事态发展去，我真系唔知点。但系咧，亦都系一样嘢啦，即系大家要有所谓叫做，即系而家仲有一份报纸去同老共去抗衡一下吓、啊，都仲会即系你当然佢做娱乐新闻点样做，就大家心里边有个答案啦。咁但系实际上，你话你去饮茶嘅时候，净系见到隔篱个阿伯攞份东方，你咩心情咧？即我又觉得我心情即系唔方好啊，系嘛？咁希望肥佬礼长命百岁，希望苹果啊，长做长有啦，系嘛？咁啊唔讲呢啲咁捻沉重嘅嘢。第二样嘢，今日咧，田北辰终于开记者招待会退党，咁咧，唉，呢单嘢有好多个睇法，即系到底边一个系西环嘅 baby？边一个唔系西环嘅 baby 咧？即系系呢单嘢系有少少审死观嘅。但系大家如果心水清嘅话咧，你睇完阿叶柳讲嗰啲嘢，又睇完阿细田嘅讲法嘅话咧，你又会知道咧，阿细田真系一个好捻识走位嘅人嚟嘅。即系从前自由党得唔到阿爷嘅信任之后，佢又识得退出自由党啊，同阿叶柳搞个新民党。即系新民党搞起嘅时候。 即系俾我个印象系乜嘢咧？即系我觉得佢系代表一班港英渔业，一班好忠心嘅政务官嚟先啱。但系佢有个细田嘅影子，我唔知道代表啲乜嘢。即系佢顶笼系一个自由党第二，系咪？咁我真系都好惊，即系新民党成为一个四不像物体。即系其实四不像嘅意思，即系都系阿爷手下操纵嘅其中一只棋子。咁但系好捻奇怪。阿细田系成日都话，即系香港做建制派同要同北京系有一啲距离，但系要又保持亲密，又要大家互相信任啦。其实我唔知系噏乜嘅。咁阿细田系成日讲一样嘢，同阿叶柳嘅问题睇法咧唔捻一样嘅。咁啊，边啲问题睇法唔一样咧？原来佢支持最低工资，不过咧反对最高工时。佢有一部分嘅强积金咧可以对冲，有一部分就唔得。咁但系当时咧。基本上呢个说法就冇人支持喺立法会入边，咁佢手修订咧就冇人提，提都冇人提。佢成日话自己系一个重原则唔重交情嘅人，即系咁捻得意嘅。佢讲得咁，其实佢就话俾大家听，佢系一个重原则嘅人。咁个原则系咩原则咧？啊，佢讲一样嘢喺记者会，其实我非常之赞成嘅。喺香港十个人有五个人咧就唔系选民，五个人就系。咁而五个人里面呢就有两个人永远唔投票嘅。咁即係话五个人登记选民得三个人投票嘅。你究竟做一个政党究竟 PC 三个啊定还是系另外唔投票嗰两个呢定还是系希望更加多本来唔登记做选民嘅人嚟出嚟关心社会呢咁样。於是佢就觉得点解即係佢会用时间去发掘点解之前咁少人出嚟投票呢佢希望有一条路线走出嚟呢就係话俾唔出嚟投票嘅人听即係香港呢有啲人就未冇既定立场嘅。呢一样嘢就係攻击即係而家从政嘅人亦都係因为呢个原因呢就退咗两次党。咁你话佢会唔会成为三姓家奴呢我就唔知道。咁但係呢事实证明佢係非常之即走位嘅。佢每当见到个政党衰落呢佢就会走位㗎啦。咁所以呢细田嘅出走，你只可以预示西环就唔再祝福叶柳嘅党，即系呢个系我嘅分析。咁你话佢锄阿叶柳一样嘢，喂，究竟边一个重交情唔重原则咧？系咪啊？咁啊，叶柳喺即系佢晏昼啊，喺个麦兜咗立法会就俾人帮个麦啦。咁佢又讲。咁男人有时需要啲空间嘅咁係男人梗係需要啲空间即係係咪呢个个罗健熙喺度笑我唔知笑乜係咪男人梗係需要空间女係女人需要空间嘅咁样。咁呢有啲男人唔同时代嘅时候呢需要唔同嘅嘢咁你当然呢一刻个决定係退党囉咁你梗有第啲追求嘅嘢啦係咪咁佢俾人问到就係话你觉唔觉得阿细田呢就是叫用完即弃用咗新民党嘅资源走去选举选得完之后又退党咁样啱唔啱。咁叶柳就话佢唔会咁思考呢个问题唔会追究呢一样嘢亦都唔会叫佢辞职再选重新攞个选民嘅命地咁类似咁上下嘢。咁但佢有一句说话讲得好撚啱嘅。即係如果细田系话叶柳系重交情唔重原则嘅话咁我想问究竟细田系觉得新民党是太过同西环近得滞所以自己要行出来告诉人他很难独立啊。定还是他想即是他怕新民党拖累他。即是众所周知叶柳是到选前一刻还是努力紧攞紧提名那么就入閘的。即是而这一样东西西环是曾几何时都是作出个劝喻叫叶柳停。而叶柳是不听这一样东西所以他先攞提名攞到最后一刻嘛。咁好明显即係想同西环 distance 嗰个唔係细田嘅叶柳囉。即係叶柳喺选举期间讲过一样嘢其实佢明白啲人点解会对社会咁大怨气。即係呢一个先係正正係佢想同西环又同北京思想 distance 嘅一个坐证係咪并唔係佢同西环太近佢同西环太近就冇林郑啦屌你讲呢啲。即系点解你要同一个政党切割，而系大家即系讲白啲，佢就唔想呢个政党成为佢自己嘅附加产啊嘛，系嘛？咁你讲到好捻白，细田梗系自己想做西环嘅 baby， 唔系叶柳想做西环嘅 baby 啦。屌，细田系个大话精嚟，扑街！即系点解？点解大天同细田唔啱啫？吓，喂！ 大田都识喺 Facebook 度呃下 like 啊，扑街佢都接下地气啦，大家身家都有翻咁上下咯，系咪？你有钱可以做个有品嘅有钱人噶，点解你做个冇品嘅有钱人啫？屌细田呢啲系冇品嘅有钱人啊！攞资源啊，使乜攞你资源啊？细田冇钱咩？屌你吓咁捻多公职，即系我其实觉得。你喺一个选举之后，又或者你加入咗个政党，同佢意见唔同，即系寻求退党，即系呢个系无可厚非嘅事实。但唔好讲到大仁大义，有啲人重原则，有啲人系重交情，扑你个街啫！我觉得呢啲冚唪唥都系审死官。而去到最后，即系当然西环吹鸡，大家都系跪低嘅人。咁我唔明白你同叶刘有咩分别，系咪？即系如果。你夠膽死23条出嚟嘅时候你都夠膽带领选民上街學大田一样。咁我就话你係同西环最有距离嘅一个人。咁但我唔相信你有咁嘅人㗎嘛。如果你做唔出啲咁嘅嘢你同叶柳一样，咁你同叶柳一样，咁有咩事傾唔埋呢？咁我剛先返嚟嘅时候听到佢接受商台访问啦，同嗰两条人渣。佢同嗰两条人渣讲，佢话你见到退咗党之后咧，你会见到我更加感言、更加放嘅一个田北辰。哇哇，真系叹为观止啊！你系一个更加放嘅田北辰，你会唔会喺立法会跳脱衣舞咧？你会好似麻，你会好似快鞭咁走去攞跑咧？两样嘢都唔会。你系点解系一个更加放嘅田北辰呢？即系当然，佢后屘都补翻飞，佢话自己。我更加放啫，唔等于我讲嘅嘢咧，你啱听嘅。喂，咁我拭目以待、啊。嗰两条人真系唔等识追问佢、啊。咁你究竟有啲乜嘢？你觉得系而家会讲，以前唔会讲咧？你又唔答。即系你净系识讲埋啲议题上边有啲咩倾得埋，有啲咩倾唔埋，咁倾唔埋咁啊点啊？吓，咁倾埋咁公民党咁得噶？一人党都系七人党。以后每次立法会投票，我要求新民党嘅人全部独立投票，冇问题噶。咁啊，党内入边嘅人系独立思考噶嘛？咁你点解唔可以苟延残喘呢个西环嘅党里边啫？你而家又同人切割，你而家同人割席，屌你十足十呢黄毓民同莫仁达割席咁，即系睇你两个几时开火，仆街！即系其实大即大家都讲大话，唔好分得那么仔细啦。即系你明唔明白？有个世界呢啲嘢，即系我觉得大家放长双眼睇。虽则咧，老实讲，我觉得花生又冇乜点食，但系咧，即系叶柳呢转真系好卵伤。即系当你成个新西系统俾人挖咗去，咁啱得咁巧，嗰啲人又会同阿细田喺个区份上面睇嘅嘢咁相同嘅，而且挖走嘅。全部都是有地区经验的人，有晒装脚，有晒性的。啊，苏嘉文好犀利的，你知唔知啊？啊，如果你想知道苏嘉文是边个咧，你打苏嘉文结婚五个字，你又会在 Google 上面咧出现到好多结果，吓、啊，好多都是你想看的嘢。咁有势力的人黐埋细田度，屌你老尾呢啲人有死错人，梗唔会啦。虽然真系花生冇得食噶啦，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要我。去判断究竟边一个人系比较会够胆 speak for 香港人，嗰、那个一定唔系细田，嗰、那个一定系叶柳。即系我唔系话叶柳系民主派，又或者佢反阿爷，唔系。但系你话有一刻佢要喺阿爷同埋香港人拣、那个成数咧，叶柳系高少少 at 唔系好多，但系细田绝对唔系一个咁嘅人，所以咧细田系一个人去枕住攻击佢。抽清佢，屌柒佢。咁啊，仲有两分钟时间，有咩好讲咧？大家其实琴日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金像奖颁奖典礼啦，我就冇，因为我睇曼联吓。咁、啊、咧就曼联完咗嘅时候咧，我系牺牲咗少少时间睇下颁奖嘅。咁咧一如所料，琴日嘅颁奖结果咧，其实都系好本土嘅，好多都系好有香港味道嘅电影得奖。包括一念无名啦，包括树大招风啦，咁基本上老实讲，寒战咧，我都唔觉得佢喺度即系港产片，但系一念无名同埋树大招风系一个好有港产味道， 即系讲香港议题，讲香港，用香港做时代背景，做个骨干嘅古仔嚟嘅。如果冇睇《树大招风》嘅人咧，大家而家可以喺卫视电影台嘅电影频道个 on demand 度咧，而家呢一排系播紧嘅。咁咧真系好老实讲，我系大概睇咗两三次啦，吓咁啊嚟之前都睇咗一次，咁系非常值得睇。值得睇嘅系边度咧？如果你细心系心思细密嘅话咧，你要发个三个古仔独立睇都得嘅。即当然佢最后个 presentation 就係话将三套电影中环交错，每一套每一个古仔即係讲个三个贼王啦，咁你每一个古仔都讲一个部分，然之后剪返落去第二个古仔同一个时间发生嘅啲乜，你就好似将佢三个古仔搭埋一齐睇，亦都形成一个好 cohesive， 大家面对住一个时代背景嘅转变，大家抱住呢、這个即係对呢个时代背景有唔同嘅心态，喺一个阴差阳错嘅机会底下，是一个重要，即是一个即阴差阳错的环境底下，去好似有少少原因咁将三个人拉埋一起，但实际上佢都是殊途同归，行埋咗同一条命运。到即当然之前亦都好多访问个三位导演，是不是你背后呢个导演有一个政治含义喺度呢？咁但老实讲，我觉得个政治含义就唔代表是即佢拍呢套电影嘅原因，而是我真係觉得，我只想讲一样嘢啫，近呢三几年嘅港产片咧，即系好系香港背景嘅时候，你 up 到边个人咧？即系好抱歉，我真系见到上嘅最多就系 Steffi 同方力申，即系就系叶念心，一系咧就系刘镇伟，一系咧即系我都 up 唔到啲咩一系咧，因为点解咧？香港好嘅电影，即系譬如刘伟强啊、阿赌啊、赌 Sir 啊，即系嗰啲全部好嘅电影，都已经系俾大陆资金吸引咗去拍一啲更加大、更加赚钱、开口埋口系讲紧十亿、八亿票房嘅合拍片。真系有香港古仔嘅咧，就得翻叶念心。即系而呢一样嘢咧，我真系觉得系好捻可悲嘅，因为叶念心从来嘅电影，佢讲古仔系靠啲对白，好捻多对白，好捻多襟时嘅对白。是讲嚟讲去好似鸡啄唔断，而讲啲系好似鸡毛蒜皮嘅嘢，系好捻繁琐嘅。即系，但我翻查一下咧，原来上年咧系得叶念心得套戏嘅啫。之前嗰啲系多啲咩，都独家示爱啊，嗰啲 Steffi 叶念，即系嗰啲咧系好捻多戏嘅。之前2015年，但系2016原来得一套啫，但系都系 Steffi。即系老实讲，唔系话 budget 多定少，你系。有时用下镜头讲古仔系一样好迷人嘅嘢嚟嘅，即系我唔讲得多，就系讲一个镜头，讲紧啊，即系讲紧树大招风，讲紧啊任贤齐打劫咗之后，攞住一批赃物去到黄光亮嗰度销货，净系一段戏，你就会睇到点样，即系导演点样表达黄光亮嗰时。嗰种好矛盾嘅心态，因为大家拗数拗唔掂，黄光亮就话用两成嘅钱去收咗呢批赃物，但系佢哋之前就丢咗用四成嘅。喺呢个交易个过程，呢个谈判嘅过程，最后导演用咗一个镜头，即系到最后就大家几乎倾埋烂啦。咁黄光亮就被胁迫之下要开夹萬攞钱，咁佢一柜桶一拉开，有两样嘢，一样嘢就系锁匙，一样嘢就系枪。即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画面，就是到底你这一刻是决定拿把枪和他开火死撚过啊，定还是就是向现实低头，因为现在人家兄弟在这里，个个都是悍匪又揸住机关枪，那你到底是开个夹门拿钱给他啊，定还是怎样。去到最后就是黄光亮梗是死死地气走去夹门拿了400个给他啦，但是他临开夹门之前就讲了一句说话，唉，你当帮下我啦，做埋呢单，大家各行各路啦，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即系一段戏个古仔，大家个感情系点？究竟点样表达你个心里边嘅感觉？系用表情，系用镜头，用眼神对白，系一句半句交代个语气，就唔系就系将成个剧本要讲嘢摆捻晒喺啲字上面。即系呢一样嘢就系我对叶念心嘅睇法，即系所以我好捻憎见到嗰啲戏。即系而且咧，即系 亦都系 TVB 有啲好好嘅古，即系好好嘅 series， 即系例如吴镇宇做飞机嗰套啊，例如十月初五的月光，即系当然我都唔记得咗剧情讲乜啦，系嘛？但系问题就系吴镇宇嗰套同阿陈慧珊，我慢慢追噶嘛嗰时，但系你突然间你揾咗个吴镇宇加叶即系加郑秀文，我直头就想呕。唔觉意喺电影台睇到，我发觉啲声可以收得咁衰嘅，我真系未见到港产片啲声可以收得咁衰嘅。一睇之下，原来套戏系萧生个仔拍嘅。呢一集咁上下啊，下一集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